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俄罗斯进行历史性访问15周年，他的实际匾额悬挂在俄罗斯的基洛夫工厂和圣彼得堡市的皮斯卡廖夫纪念墓博物馆。实际匾额上分别写有朝文和俄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同志于2001年8月7日参观基洛夫工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同志于2001年8月7日拜谒皮斯卡廖夫纪念墓。匾额揭幕仪式分别于11号和12号在当地举行，有俄罗斯各界人士、我国驻俄特命全权大使和在当地的我国工作人员参加。